市教委表示，考虑到各区和学校差异，没有一一列举各种奖励和处分的具体适用情形，仅对最严重的处分开除学籍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以留给各区和学校更多的弹性空间。其中针对考试作弊，办法规定，在省级及以上考试中，由他人代替或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严重作弊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开除学籍。本市关于做好2018年寒假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生要利用寒假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安排假期生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要求，各校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寒假课业负担，认真落实减负要求，倡导探究式、体验式作业，引导学生走进社会和大自然，开展有利于激发求知欲、好奇心、发展兴趣特长的观察性、探究性学习和体验活动。根据本市高考改革方案，本届考生的外语听力实行一年两考，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3月17号报名参加英语科目第二次听力考试的学生将走进考场完成测试。相关老师提醒考生要充分利用寒假时间，有针对性的备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教师李晶提醒考生，适当练习，突出重点，注意听读结合。北京卷高考英语听力试题注重基础，希望考生充分把握寒假的自主备考时间，开学后能以平稳心态完成这次考试。北京邮电大学2018年艺术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计划在京招生5人，学校今年依旧不设校考，直接在省美术类统考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前提下，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来录取。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考生美术类省级统考成绩要高出当地美术类省级统考本科合格线40分以上才能够报考。今天是腊月23，小年儿。小年儿在各地有不同的概念和日期，北方地区是腊月23，南方地区是腊月24，江浙沪地区把腊月24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小年儿。小年儿这一天的风俗还有哪些呢？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这个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健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杰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现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何杰。今年腊月23，今天是小年。说到小年啊，咱们南方和北方啊，哎，对小年的日子还确定的不一样。我们北方呢，习惯于是在腊月23作为小年，南方呢，哎，习惯于在腊月24做小年。但是不管是23还是24，这个小年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了。从今天开始呢，人们就开始准备年货，要准备干干净净的过一个年。所以小年这个日子呢，其实代表了我们国家劳动人民啊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小年有个故事啊，我们要知道小年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要送灶王。据说呀，说有个平民张生，这个张生啊娶妻之后啊，终日花天酒地，最后呢家业败落，于是上街行乞了。结果有一天他就乞讨到他的前妻的家里，哎呀，一看他前妻啊，他觉得羞愧难当，就一头钻到这个灶锅底下就烧死了。后来玉帝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哎呀，他说看来这个张生啊是真心改悔了，还没坏到底，说行了，既然你死在锅底了，那你就做灶王吧。你每年的腊月23，

跟这个招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那宣传的时候必然是跟国家的这个战略发展呢、规划呀、区域特点都有关系。因此上的话呢，从我们学校上录取的结果上来看呢，也是跟祝老师的这个推荐的很类似、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啊、云计算呐、物联网呐、智能制造这个相关的比较热门。比方说我们这个学校呢，就是一志愿录取率达到100%的呢，就是计算机与技术专业。那它的这个分数也是非常的高，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平均分数呢，就是位列第一。我们信息学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这个信息工程啊、通信啊、自动化，还有我们电子科学与技术的话呢，这个都是非常热门的这个专业，报考的学生和录取的分数也都比较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地位有关系啊，因为北京市它的这个经济中心的这个定位已经从我们的这个四个中心移除出去了。因此上的话呢，就是金融啊，当然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的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学校从录取的这个上头来看的话呢，第二块比较热的就是说一志愿录取率比较高的呢，就是跟这个会计、金融、工商管理这些有关系。这是我们学校录取的这个情况。 那朱老师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理工科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刚才听两位嘉宾的意思，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前的大形势、大趋势来选择，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啊， 还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兴趣。 哦，先把兴趣放前面啊，是吧？ 其实是一个人的价值呢，就是我以后能做什么事情，可能都需要实践一段时间，或者说打磨一段时间，甚至说可以在大学，寻找一段时间，才可以定下来。说本科的时候，给自己定位呢，可能以后新高考更需要这些，因为它涉及到选课呀、报专业，更加准确的去判断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到底是好或者不好呢，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 但这个兴趣有可能它是可能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会有变化的，是吧？ 从人的发展上讲是这样的。 那就是不断的更了解自己，更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不断 的 去选择了。 但是大方向可以定。 要定。 对，大方向定以后呢，像侯老师知道，现在有好多大学有，比如说大一大二的时候，然后可能让他多学点东西，不断的尝试，然后等到，对，通识教育，等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可能再定专业。还有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呀，很多小孩还有家长都知道。很少很少有学生说本科出来就就业了，特别是北京的孩子， 对， 他以后都会读研。 读研， 对。 好，那这 祝老师和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都很正确啊，就是基本上从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课程来看，其实也是这个样。耶鲁大学的这个做过20多年这个校长的这个名字我有点忘了，他就说过，如果你这个我们的学生培养的这个本科生，那他有很强的这个专业能力的话，这是实际上是失败的。那为什么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知识更新也很快啊，另外一方面大家获得知识的这个方式也很多。如果的话呢，你从大学的时候就把那个专业学得特别深，那就像刚刚祝老师说过的，你不如上一个职业学校。那大学，对对对对对。而大学的话呢，它最主要的是培养你的这个思维模式。所以的话呢，你选专业有的时候呢，就是依托的是专业构架和知识构架达成你的能力的培养。而这个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确实有需要，因为你要是构架这个的话有需要，但是呢不是绝对的。所以呢选择一个兴趣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 兴趣在前非常重要哈。那么一张考试卷呢，其实要考察的是我们学生的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能力。那祝老师呢，这个对近几年的高考试卷都进行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哈。那也请您给我分析一下哈，现在高考的这一张理综卷，它的出题的特点和重点啊在哪？在上次节目当中，文史类我们其实也突出了一个能力了。这个 文史类学生的能力素养，那么对于理工学生来讲，他的能力要求在哪儿呢？ 像我们各科他要求的能力不一样，像物理的推理能力、理解能力、实验能力、应用能力、探究能力，它都是新课改过后，这个新课改都是一轮一轮的进行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两轮新课改之前，我们往前推，假如说新课改三年一届的话，可能在六年前他们就强调这个能力利益了。 嗯， 有一个能力就淡化了实际能力，就是说死记硬背的这种能力。 嗯。 模式化的这种教育，死记硬背的这种教育， 嗯， 机械的准备备考的这些教育，可能越来越跟不上这种形式的学校了。 凸显的能力是什么呢？ 真正的能力，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 嗯， 就是活。 活 啊，对， 这个活怎么体现呢？ 这个活的话，要想更好的能得到高分，首先进入考场的时候， 嗯， 我要把自己状态调整得更好， 嗯， 首先有一种能力，就是我们超越考纲之外的，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让学生通过这些能力，然后更接地气的，然后来备考， 嗯， 首先让自己清醒， 嗯， 让自己的这种调整能力， 嗯。您指的就是临场的状态，如果说当时能够调整到最好，可能会对你这个考试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作用。 对，在参加考试之前，能让自己状态很好，能保持高度清醒，它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嗯， 在这样的能力下，然后我们通过题的这个信息获取， 嗯， 然后获取的信息，然后再根据题目的这种实际需要， 嗯， 然后把你获取的信息再根据需要的结合到一起， 嗯， 然后把我需要答题的内容给展现出来。 嗯，所以说第一要保持清醒哈，这个我们以后可能做节目还会专门再说临场的状态是怎么样能够把它保持到最好哈。但是朱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说保持更好的状态，其实对于理综来讲呢，嗯，非常重要，因为 所有的学科都比较重要， 对，就是 前提条件，对。 但理综、文综啊，都是这样，它会有几科的内容都综合在一张试卷之上。那么那个时候，可能你大脑要运转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思维了。一会儿你要跳到这个化学那儿，一会儿要跳到物理那儿，可能你的大脑的运转里边的这些复杂的这个，都需要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是一张试卷涵盖了三科的内容哈，科内来综合，那么保持临场的这个状态之外啊，还要考察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呢？ 比如说现在考纲上它规定的像学生的探究能力、应用能力，还有思辨能力、创新能力。我觉得我们在短时间内说拿例题来讲的话，学生也很难理解。 嗯， 然后学生有理解的方式，就是通过考纲不同的题分析，题上已经讲得很清楚。 嗯，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面对300分的这个总分，在两个半小时之内， 嗯， 要想做到最大限度的得分，有一种能力还是得需要的。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所讲的高瞻远瞩的能力。 嗯， 就有一种宏观的这种规划。 嗯。 但是很多学生他在考试的过程中就把他宏观规划是这样机械的分开，我多长时间来做选择题，多长时间做大题，其实在真正考试的过程中，这样的方式还是不是特别科学。 嗯， 特别科学的方法就是我们给学生在300分这试卷如何更好的把握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教他们这种宏观规划能力。宏观规划能力就是这样，300分的试卷有哪些题我是不能错的，有哪些题它是很简单的，然后不能错的题还有简单的题，我要在开考前一小时跟他拿到手。 嗯， 然后还有哪些题能正常发挥的，还有哪些题是难题，我们接下来讲的难题，然后更好的纳分的，然后我剩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去求那些拼他，是这样。 您所说的宏观的规划指的就是说刚才您说的我先一步一步的怎么去做，然后呢这个是在考试之前就是告诉学生们就要去这样的训练的吗？ 对，在考试之前我们就研究过。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的选择题，特别是客观题，每道选择题它是6分。 嗯， 如果错一道选择题的话，在北京啊，现在是平行志愿的模式下， 嗯， 有的时候最密集的时候， 嗯， 一分可能十几到150个学生。 嗯， 6×150就是900名。 嗯， 900名下去，在平行志愿的模式下，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嗯， 我们会要求学生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把这个选择题，然后征求率 要达到一定程度，或者都对，像我们这些优秀的学生来讲，要要求他都对，然后再然后再去拼一些非客观题，然后这是一个格局之一。 嗯，好，那这个离我们上半段结束时间还不多哈，所以如果要是展开来说恐怕又说不完，所以呢我把具体的一些怎么样从全科的角度怎么来做这张试卷呢留待下一个时段哈，我们再来展开的说。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是理工类的考生，那么在大学当中哈理学理工类专业大概都是如何来设置的，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呢跟胡老师这儿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专业知识。 这个专业的这个设置的话呢咱们家长都可以从网上呢可以找着，因为国家这个考试的时候总要出一个专业目录。基本上说的话呢，理科的这个专业你要在网上一搜理学大类，你就可以发现它一共有12类包括我们所谓的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统计学、心理学等等。那工学的话呢就大类就更多了它工学的话呢主要是利用我们的理论来进行应用扩展嘛，它包括力学、机械、材料，还有我们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土木、交通等等，总共呢是30多类。那么这个工学和理学的话呢，它基本上来说的话本源是相同的，但是只不过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养的侧重点不一样。像我们的理学的话呢主要是做科学研究，培养的是科学家，解决的呢是所谓的科学问题。工学的话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进行工程研究然后的话呢解决的是工程问题。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区别的话呢，我们理学可能更倾向于培养它的这个分析问题，深入的这个扩展思维等等这方面的能力。而我们的工学呢就倾向于应用而应用的话呢实际上越是具体的工作其实越是繁杂的，而应用的话呢各方面都有，所以呢在本科的话呢在工学更对通识的这种能力的这个要求就更高更广一点。 理科重视的就是基础的科研，工科呢重视的可能是实际的应用 对对， 出来都是工程师 做工程的，对对对，做工程对，因为我们做工程的话呢，可能跟搞理论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搞工程的话呢，要真正的进入大学了之后的话呢，他考虑的方面就很多，不只是你的这个专业也就是说，不只是我要实现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具体做工程，做一个像设计一个产品也好，设计一个系统也好。我要实现一定的功能，对吧？我们不只要有功能的这个考虑，同时还要有法律、环境，然后以及我们经济等等各个方面、各个层面。 所以呢，现在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叫新工科的概念，力学、工学在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那好，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在理工类呢，我们怎么样？ 12年投研老将，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文科方面的这几门，理科方面的这几门都得在一块儿教。我们说您这个思维模式，是怎么进行这个互联互通，然后运转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请朱云天老师呢，也给大家呢做相应的一些介绍哈。当然，我们今天结合的是理工类各有侧重哈。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就是一门试卷涵盖了三科的内容哈，必然学科内会综合。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考生什么样的能力？同时，你也提到了，其实临场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是必须的，保持头脑清醒。那么从全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哈，您有您自己的一套方法，您把这三门放在一块儿啊，您告诉学生怎么样来答，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所学的东西充分的运用在这个试卷的解题当中，高效的而且是完美的。 我分享一点点给大家参考一下。比如说选择题，刚才讲到嘛，选择题这个120分， 嗯， 六分一道，正好20道，错一道是都错不起， 嗯， 学生刚刚进入考场的时候，比如说 是我5道选择题吧， 生物是 5道选择题， 对，化学7道， 化学 七 二十 道，加起来20道， 20道，嗯， 20×6正好120分，嗯，学生刚刚进考场的时候，他状态不一定是最好的， 嗯， 但是生物上来。如果按照顺序做的话，生物是5道选择题，但是生物5道选择题的背后，它是一道4-5本书， 嗯， 这好几本书的话，它来出这几道选择题，说明每道选择题特别综合。我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绝大部分学生刚刚开考的时候状态都不一定特别好，不一定好，或者说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我上来就是做一些综合题，可能状况不是特别好，结果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不如去相对把化学选择题这个先拿过来先进行入手，因为化学选择题相对生物来讲还是比较单调一些 啊， 单调一些，然后等我状态慢慢好了以后，我再做这些综合的选择题， 哦， 综合度很强的选择题，这就是全科的方式和单科方式还是有点区别。 以前我也做过，就是说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怎么样面对试卷，一般可能会给出是这样，比如说从前往后捋着做，或者说是先做物理，再做化学，再做生物，按学科来做。那么刚才您说，如果从全科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从它的难易程度来做，从简单到综合， 通过状态，通过状态跟状态相平行的， 嗯， 再结合难易程度。 大多数学生，您会建议采用这种方式吧？ 应该是过半以上学生嘛， 嗯， 大多数可以用大多数来形容， 嗯， 我觉得还是这样是比较好的， 嗯， 当然有特殊的学生或者说极个别的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一科一科的做也久，但是那样的时间规划， 嗯， 只要平时练好了对高考能适应， 嗯， 然后这样做也可以， 哦， 但是这样的学生也平时会很多很多， 哦， 但真正高考的时候这样做的他也不一定敢，还是按照顺序。 哦，那也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说最好这样做，或者最差不要那样做，没有这个。 对，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还是要适合考生本人。 嗯，但是有一些最差的，举个例子，比如说考理综300分的试卷，2.5小时，他考试需要一些节奏。大家都知道，答题的时候一旦节奏乱了，那可能就是时间不够了， 嗯， 或者说他的情绪会产生变化。 嗯。 哪些导致节奏乱呢？比如说他遇到一道难题，比如说像我们的物理题是24题，这道题很难，这个本来就心理压力大，然后我再花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没给做出来， 嗯， 然后我突然觉得这道题我做不出来了，我再去做别的， 嗯， 可能他的节奏就乱了， 嗯， 这是很忌讳的， 心理上的这个节奏也会打乱， 对。 那您说为什么理综卷会设置一道非常难的问题，是为了选拔人才找出这个区分度嘛？ 区分度是肯定的， 哦， 但是在区分度之后啊，从2017年高考分析的内容来看，他把高考变成高中生上大学之前的最后一堂课， 嗯， 既然是最后一堂课，就是带着学习的心态来考试，像理综的难题，现在都加了。各科不一样，像理化生不一样，我们就拿物理来说，就是考学生现学现用的能力。他现在内容也长了，材料也多了，他切入点也很新，也符合时代的需要。如果说学生上来，我看到这个材料这么长，然后这个内容好像我没见过，还有跟我备考的不一致的话， 但是高考命题的出发点说你没看过，别人也没看过， 嗯， 然后但是你得学呀，把这个材料学完看完了，你就会学到一些东西， 嗯， 把我学到的东西再根据自己掌握的内容， 嗯， 已经掌握的这些内容，然后加到一起看看题目有怎样的需要， 嗯， 然后这样的逻辑体系来答题，这叫现学现用。 那您的意思刚才说高考呢，这个是高中最后一堂课，但是最后这一堂课上还要告诉你新的内容，然后呢在这一堂课当中你就要把这个新的内容变成你的能力转化出来，是吗？ 这就是强调的终身学习吗？ 这个然后就可以和这个大学然后再衔接起来，是吗？ 对，其实我们人啊，无论是去旅游，或者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都是一种学习。 嗯 嗯，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看来这个我们学那点东西，比如说胡老师刚才说的，知识更新比较快， 嗯， 不学习肯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嗯， 所以说学习是从中学走向大学，甚至一直活到老学到老，是一种真正的贯穿能力很强的两个字了。 嗯， 对对对。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要是高三的学生，我们说他是否具备这个作为理工类学生的一些素养，显得好像有点早哈。那么我们进入我们高校之后，我们的学生在不断的被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培养出自己什么样的一些理工素质？胡老师在这方面也给我们点拨一下哈，看看随着这个入学之后不断的学习，那么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要着重的需要培养自己身上哪些方面的素质？ 其实我就接着刚刚的话说啊，当然这个素质理工科的吧，因为我们北京工业大学还是比较偏重工科的，那理工科理科的可能是类似啊。工科的话呢，现在自从我们国家加入这个华盛顿协议国了之后，有一个所谓的工程教育认证，那最能够体现我们对这个学生能力素养的呢，就是他的那个认证标准的那个要求。在这个标准里头的话呢，当然我们依托于专业构架我们的这个能力的过程，那当然要有专业知识，要有你这个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然后开发设计的这个能力。除此之外的话呢，到了高校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能力还要包括其他的。刚刚像祝老师说的这个终身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大家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团队意识啊，这个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工程伦理以及我们的这个批判精神，这都是我们这个什么样啊，对一个进入高等教育的这个学生需要能持续培养和不断加强的这个能力体现。 嗯，说到这个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呢，这个是在去年入选了这个北京学科建设双一流专业哈。 对对对。 那么根据这个专业来讲啊，也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哈。这个专业它的方向在哪儿？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学生啊，他的这个走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专业啊，不同的学校它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对于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呢，它的这个立足是培养这个固态器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这个方向的这个人才，它也是非常能够体现我们新工科理念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它相当于融合了我们的物理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等学科的这样的知识。那么我们这个学科的话呢，当然因为刚刚前面说了，一个本科生你毕业了之后能够成为这方面的这个全才可能不是很现实的，但是的话呢，我们依托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平台啊，也是要不断的培养学生的各个方面的能力，也切合国家的这个发展需求啊，也切合这个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这个需求呢，对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的培养，然后的话呢是非常的重视的。这个 那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技术和这个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它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呢跟电子科学技术的话呢，它有

学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那么面向未来的需求，在大学在高校是怎么样了培养这个拔尖创新的人才。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它会有一些比如对学生能力的这个要求哈、创新学分其实是当中的一项，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是吧？ 对对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的话呢有四学分创新学分的这个要求，这是一个毕业资格审核必须要审的这个环节。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就是要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同时啊，像高校都会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实验室啊，那所以说在这方面会给同学们一些哪些支撑的平台呢？ 北京工业大学来说的话呢，就像我们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个是全高等教育都关心的啊、全国高等教育就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话呢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对于北京工业大学来说的话呢，但我们除了这个制度的这个要求以外呢，在这个平台这方面的话呢，就一方面是我们学校有平台，有实训教室，大概600平米，然后的话呢有1000平米的创客空间，有20多个创新这个创业的基地。那我们专业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面向本科生的实验室还有我们的专业实验室都要是向本科生开放的。学生的话呢，只要你有想法有兴趣都可以到实验室来完成。因为学校的话呢，为了鼓励创新，本科生就有所谓的星火计划，国家那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计划。那么我们学校从2000年开始的话呢，星火计划就开始立项了。那去年的话呢，大概有1500名学生要参与进来。这么多学生的话呢，当然我们有创新基地是一方面，很多的话呢，学校的一个政策就是要把这个创新落实到课程，落实到专业，所以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专业呢开放给学生的这个原因，专业实验室开放给学生的这个原因。 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一块儿就解读到这儿哈，希望对大家呢也有所帮助。借用这个朱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哈，高考是高中最后一堂课哈，这也是和大学接驳的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考生能够在余下的这些天里面有一个好的复习状态啊，最后呢呈现出一个让自己让大家都能够满意的这么一个分数吧、一个结果。其实现在还是要看分数哈，但是呢分数其实更多的不像死记硬背得来的那种分数，而是更多的是能力的体现。那么到大学当中，胡老师刚才也说了，有那么多的平台，那么多的这个好的老师师资在等着大家，可能大家的这个学习的欲望就会更加的强烈哈。那我也希望从高中到大学，我们这一路呢能够通过大家自己的努力哈，达到那个位置吧。那我其实像朱老师像胡老师都在这方面呢做着这个努力，那也像我们节目一样哈、那么每次呢在关注中高考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呢介绍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高校的设置，学专业设置啊，包括学科的备考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您有哪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关注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明白的问题，也都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请更多的嘉宾来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那么这一时段我们话题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外无积功抢尽之亲，内无应门无耻之同，穷穷竭力，形影相吊。而刘素因疾病常在床褥，陈氏汤药未曾废离，待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陈奎查陈孝廉，后刺史陈荣举陈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复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贤马，唯以微贱当世东宫，非臣云手所能上报。臣俱以表文辞不就职，诏书窃郡，则臣不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周司临门急于心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金玉，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世伪朝，立职狼属，本图换达，不禁名节。今臣亡国建福，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40又4，祖母今年90又6，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抱养刘之日短也。乌鸟思情，怨起中央，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厚土，实所共建。愿陛下今敏于诚，听臣微志，树留侥幸，保足余年。臣生当云手，死当节草，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仅拜表以闻。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陈情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程翔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陈情表》。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翔，北京101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0多年，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在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教研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陈情表。陈情表是中国古代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它的作者叫李密。李密字令伯，生于公元224年，卒于287年，建为武阳人， 现为武阳，就是现在的四川彭山县东。李密原为蜀官，颇有声名。蜀国灭亡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征召他做官，他以祖母年事已高，又常年卧病在床为由，辞不就职，还专门写了这篇陈情表。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陈情表。陈情表，表是一种文体，是臣子向皇帝进呈的奏章。那么这样的一种文体，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古人讲，表的特点在于表达情，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陈情嘛，啊，陈情表。那么他要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呢？是他和祖母相依为命之情。开头作者这样写：臣密言，臣以显信速遭敏兄。意思就是说啊，我李密这个人命不好，从小啊就遭遇坎坷，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意思就是说，我刚生下来六个月，我的父亲就离我而去了。我长到四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被我舅舅逼迫着改嫁。我一上来这几句，就把自己悲苦的身世展示出来。那我们想一想，一个人给皇帝写奏章，要辞掉职务，不去复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那字字句句都得要斟酌去推敲，可能稍不注意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下边他写道：祖母刘，敏臣孤弱，公亲抚养。这就把他的祖母刘氏引出来了。没有了父母的呵护和养育，那么祖母就承担起了养育李密的重任。这样的一个祖孙之间的情感，他的这种深厚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陈少多疾病，九岁不行。什么叫做九岁不行呢？就是我长到了九岁还不能够走路啊，伶仃孤苦，至于成立。这里的成立就是成人独立的意思。这样伶仃孤苦，非常孤单的一个孩子成长起来，他的内心里是包含了多少的苦水。接下来李密又写道：既无叔伯，终显兄弟，门衰作伯，晚有儿媳。意思就是说，自己家庭衰落，没有什么亲戚兄弟能够帮忙，自己非常的孤单，而他自己到了很晚的时候呢，才有了儿子。外无积功抢进之亲，内无应门无耻之同，穷穷竭力，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家里连一个小童仆也用不起的，没有人能够照看家庭。穷穷竭力就是非常的孤单孤独，只有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躯体互相安慰。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表明了他和他祖母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李密就写道，而刘素因疾病常在床褥，陈氏汤药未曾废力。那么到了今天，到了现在，我的祖母年事已高，而且常年的卧病在床，我呢侍奉祖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就点明了他和祖母的特殊的关系，这就点明了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是不能够离开的。 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三国鼎立的局面濒临瓦解。两年后，其子司马炎建都洛阳，建立晋朝。身为蜀官的李密就在这次改朝换代中，武帝征召为官，亡国之臣的进退两难可想而知。自己这样一封表文能否帮助他成功的辞不就职呢？ 那么进入到第二段，作者开始写自己被征召的过程。作者先这样写：待奉圣朝，沐浴清化。这两句什么意思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晋武帝司马炎的一种歌颂，我们沐浴在清明的教化之中。我想李密写这个陈情表是要讲究一点策略的，所以这句话表现了他的一种人生的智慧。接着，前太守陈奎查陈孝廉，后刺史陈荣举陈秀才。这里呢涉及到一个察举，古代的一个举荐人才的制度，就是经过地方官员的考察啊，说这个人的品行好就可以推荐他去做官。那前边呢有一个太守啊，这个太守呢叫奎，推举我呢做孝廉，因为我的品行好嘛啊，推举孝廉。后边呢又有刺史一个叫荣的啊，陈荣嘛啊，荣又推举我秀才。这是先说的推举他去做官的这个过程。那李密呢都因为祖母卧病在床，供养无主，辞不就职。那么辞掉之后呢，皇上继续征召他。所以在这个表里边呢，李密又这样写道：诏书特下，拜臣郎中。拜臣郎中就是授予他郎中这样的官职，寻蒙国恩，除臣贤马。这个除跟拜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授予官职啊，又给了他贤马，太子贤马，这是一个官职。当时皇帝的诏书啊，诏书切峻，就是言辞啊比较强烈，责臣不满。皇帝的诏书里边已经表现出很不满意的这种情绪来了啊，就是面对皇帝的这种诏书，你为什么这么迟缓，为什么这么辞不就职呢？他说：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我想要遵奉皇帝的命令去复职，可是我的祖母啊，她的病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怎么能走得开呢？欲苟顺私情，那么我想要能够满足我的请求，让我留下来照顾我的祖母，则告诉不许。这个告诉啊就是申请，我的申请呢又没有被批准。所以李密接着就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我是去是留，是赴任还是在家照顾我的祖母，我进退维谷， 狼狈不堪。这里的实为狼狈，就是自己所处的这个境地，这个境遇十分的尴尬。这就是文章的第二段。接下来进入到第三段。第三段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段，它充分地体现了李密的一种人生的智慧。李密这样写：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金玉，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以孝治天下，这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治国的基本国策。大家熟悉历史都知道，司马炎夺取天下，如果他提倡忠的话，那必然会给自己的脸上打一巴掌，因为他是篡权嘛，所以他就打出了以孝治天下这样的一个国策。而李密呢，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他要去揣摩司马炎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他对于前朝的臣子啊，是有戒心的，而李密在这一点上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接下来这最关键的一句话才写了出来。李密说：且臣少侍伪朝，立之狼鼠，本图宦达，不禁明解。我本图宦达，不禁明解，我就是想要荣华富贵啊，我就是想要得个一官半职啊，我不讲究什么清高。这句话才真正的写到了司马炎的心坎上。接下来李密又写道：今臣亡国建福，至微至陋，过蒙拔擢，重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俘虏，我的身份非常的低贱，而且还承蒙了皇上您的厚恩，我哪里还有非分之想，我怎敢有非分之想呢？这几句话呢，司马炎看了之后内心会很高兴，也就彻底的消除了，打消了对李密的怀疑。 这篇陈情表，字字见真情，句句显功力。动之以情的第一步，让祖母儿孙之间的亲情清澈动人。晓之以理的第二步，是让李密进退两难的境地得到理解和同情。而最关键的第三步，彻底打消了晋武帝对一个前朝臣子的猜忌，里面的真情与智慧一明一暗地交织在了这层层递进的语句当中。而在陈情表的最后又会说些什么呢？ 接下来李密又绕回到祖母上面来，他写道：但已留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微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又绕回到祖母上来，这就是写文章的高明之处。但是最后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你的祖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 那么将来你的祖母去世了，你来不来做官呢？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我们说李密呢非常聪明，他没有忘记这一点。接下来他这样写道：臣密今年40又4，祖母刘今年96，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思情，怨起中央。他从时间上算了一笔账，我李密啊44岁，我的祖母呢96岁，我报答皇上的时间长着呢，我来供养我祖母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或者就允许我就批准我能够在我祖母有限的晚年尽一点孝道吧。将来我一定会为朝廷效力的。那么有的读者可能急于要知道一个结果，就是司马炎同意了没有呢？据史料记载啊，司马炎看了陈情表之后受到了感动，不仅同意了他的辞不就职，还专门派人派佣人到他家里边去帮助李密照顾他的祖母，嘉奖他的这种孝行。所以中国啊是一个孝文化的，自古以来重视孝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今天我们来读陈情表，来学习陈情表，来欣赏陈情表，能够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当中的孝文化也是非常有益的。好，今天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再见。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谁在捣乱？ 我是他，手伸痛背是五十五斤能重，在嘻哈节奏各种练走，率性走逆风，自烦恼自伤越养老，对着小黑笑慢慢走，吹个龙口就得到，不服输心都有。他与自己练十年准，书还传来了些神，谁是说过我不分。好好当时300本，跑个字的小书生，结果高中毕业等于零开本了工程，一个不服的金轮，上面放好了几层，青春在这大学中找个独人，都不必下马一人，共享分明这一准，两个什么原地生的我想不能关绝楼，不是一层楼演出来滴答的节奏，鸳鸯流塞外放下狂无了解到底够后门跟不走，哼一首属于大学初中喜欢的人来一个风。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